陈小姐你好，系陈小姐 你好啊，我想请问啲糙米咧，我哋煮饭之前咪要去浸下水啊，浸完水嗰啲水要唔要得噶？ 我哋咧就唔会饮落肚噶啦，又唔会要嚟煮饭嘅，咁啊要嚟做肥料咯，即系话要嚟淋花好肥噶。 系啊， 系啊， 哦哦，吓、啊，系啊系啊，咁、啊嗯、譬如屋企煮食啦，咁我个新抱话搬新屋咧就唔会用煤气噶啦，佢话想用嗰啲第二啲能源啊，咁、我但我知道咧，如果用电磁炉咧系有好多辐射噶嘛，系咪啊？ 嗱，咁我哋讲緊几样唔同嘅嘢嘅，有一样嘢叫电磁场啦，有啲系其他嘅辐射啦，咁样。而家好多新一代嘅产品啊，即系佢发出嚟嘅嗰啲有害嘅，即系波段啊嗰啲咧，我都搞唔清楚嘅根本。咁不如如果你真系要无火煮食咧，就用一啲几老土嘅即系基本嗰啲咯。譬如就係普通嘅電爐啦，我都會用嗰啲啦。 其實好多依家好多唔同嘅科技嘅，有啲就真係用 induction 嗰啲電磁爐啦，有啲就真係發熱嘅廢線喺嗰度啦，好多唔同嘅。 係啊， 不過電磁爐就應該會方便啲咯。 啊，理論上係㗎，不過即係有啲人就話就驗咗佢又會就產生咩嘢咁啊，煮出嚟嗰啲嘢咧又咁咩？即係煮出嚟之後嗰啲嘢啊，對人嘅健康有咩影響咧？即係而家都係個個唔同講法咯。 系啊系啊，系啊系啊，哦哦哦，唔该晒啊， 好，多谢你。